点大陆机，每晚与你准时听见。 曾经有一个真挚的声音放在你耳边，你没有听到。 当年有种诗在耳边轻轻敲下，因为又共同来了新的一天。我是吴哲彤，欢迎光临冰点月华这座温暖的音乐小屋。 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，我希望你能对他说我愿意。如果要在愿意前面加上一个期限，我希望是一整夜。 夜歌，我是吴彤彤。听夜歌不寂寞，欢迎进入夜歌的世界，我是吴彤彤。今夜的第一首歌叫别把我丢在一边，我明白你的意思，你是嫌我太忙，你是嫌我不够仔细，不能呵护你那颗脆弱的心，于是你想用这首歌来考验我。可你错了，这首歌我不喜欢，因为我爱你，我不会把你丢在一边，明白吗？ 忧伤从眼里慢慢的倾泻，眼看着我们的爱幻灭，心里那场纷乱的大雪已下了好几遍，四周安静的让人要心慌，想说的话已经结成霜，你的沉默真的让我难以想象，我就要疯狂，求你看看我爬满泪水的脸，你知道我能为你不顾一切，别把我丢在一边，整个世界都在等你出现。

这首歌叫《暗恋》。我突然想起我曾经暗恋过的一个女孩，我曾经发着烧的时候，让自己热热的身体暴露在夜风中，然后睁着通红的眼，站在那条她可能出现的小路上，等待她的出现。而到最后，她也没有。于是乎，我坐在钢琴前，开始给她唱歌。 海的沙滩，浪花的缱绻，黑剑士和你多日不见。看指尖，海岸线，你的泪。 世界太拥挤，心里太空虚， 忙碌拥挤空虚，这并不是生活的全部。梦苍白了，那让夜歌为你涂上绚丽的颜色，

当世界灰暗的我们都看不见，还有你的鼓励向前，总是突然特别的想念，深深问候和眷恋。当天空绽放的花朵如此耀眼，只有你的温柔不变。好久不见，特别的想念，真心不止一点点。当世界灰暗的我们都看不见，还有你的鼓励向前。总是突然特别的想念，深深问候和眷恋。当天空绽放的花朵如此耀眼，只有你的温柔不变。 来自赵传的特别的思念，这种特别并不是说对方有特别，而是在午夜里，这种思念会变得很悬，会在心里微微的颤动，就像窗外随时可能落地的落叶一样。下面这首歌和眼泪有关，我突然想，如果把在午夜里的眼泪都收集起来，装进小瓶子里，也许最难收集的、最贵的会是这一瓶，它就叫情人的眼泪。